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刚刚我嚟听嘅系吕方嘅老情歌啊！早晨啦、啊，今日起身咧就其实个温度停同呢个过往嗰个星期差唔多。之前咧就会话啊天气凉嗰啲，但系人啊会系有习惯有适应吓。呢排可能都习惯咗呢个清凉嘅天气，有时咧冇咁热咧就仲好啲。啲风吹埋嚟系清凉，唔系冻咧就好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持续为云南带嚟晴朗嘅天气。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系清凉，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天气咧就较为系燥一啲，系湿度会低啲，记住啊，保湿啊吓。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啊。 再问我恋情，可有颤动，时时再见。

could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s.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 and never ask, please. I could fly to Paris. It's at my beg and call. Why do I live my life alone with nothing at all? But when I dream, I dream.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神韵好，我以前咧细个就成日都会同我嫲嫲同埋我爷爷咧去一笪地方叫做波地嗰度神韵嘅。咁其实波地咧就即系球场啦，咁但系老人家通常都系咁样讲噶嘛。咁点解我咁中意去波地呢？因为除咗我嫲嫲爷爷之外，仲会有好多其他嘅嫲嫲爷爷、公公婆婆啊，咁带埋佢哋啲孙啊，或者带埋啲宠物啊，猫猫狗狗一齐去波地嘅。咁每一次去咧，又会有好多嘢食啦，因为其他嗰啲公公婆婆又会请我食嘢啊，咁我又可以同啲细路仔玩啊，又可以玩下啲猫猫狗狗，我觉得好亲切咯。希望大家都清神爽利啦！ 清神爽利，钱佩兴。

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十二月份啊，这个第一个星期一嘅开始啦。今日系十二月六号，农历系十一月初三，星期一。一个礼拜嘅开始，通常都要好好计划咧，每一个礼拜啊，或者每一个月啊，又或者系近翻啲嘅每一天，我有啲咩嘅要做。其实好多嘢咧都由系慢慢每一日去累积嘅，咁所以由啲最近嘅嘢，一啲小嘅嘢，慢慢积少而多。嗰、那个积少而多，包括咗好多嘢咯，包括咗你嘅储蓄啦，包括咗你可能系交朋结友嘅时候，都系点点滴滴嘅。慢慢的时间的累积而有一段的友谊。而你譬如小朋友读书由细到大都累积你那个学历。咁你出来做嘢都累积你那个做事的经验。乜嘢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时间又急唔嚟的。只不过是在你的每一日所做的每一件事什么都好都是认真是又是一个希望是开心和一个轻松的心情去面对。大难免的有些时候有些人是比较紧张的比较认真的就会很煞有介事地去面对每一刻。咁如果能够系放松系最好嘅。所以呢好多时呢去到系以前或者会兴去按摩啊按脚嗰啲。而家或者未必有咁多啦喺呢个疫情之下呢可能好多啲人与人之间啲嘅接触呢都会比较少咗。但以前嘅一段日子呢有啲朋友呢放松嘅时候呢去俾人按按啊揼一揼骨啊捻下捻一个膊头啊捻下个头呢都系想系放松下自己。有时呢面对太多嘅工作又或者好多嘢諗嘅时候呢系会个脑都塞埋啊个颈梗膊痛啊所谓都要俾人松一松。咁呢我就比较一啲认真嘅人啦好多嘢系都几记挂喺心嘅时候呢所以其实我自己系比较难放松嘅但我都尽量叫自己要松唔好咁紧张啊即系我口系会成日咁样讲都系想希望系 keep 住提醒自己要有一个放松嘅方法。但到今时今日呢如果我俾人去按摩我諗呢个头啊或者系隻脚啊膊头都得嘅。你话如果是全身去做的呢我真的放松不到是觉得是不是一种享受是痛的感觉。啊但有些朋友就觉得哎被人松一松整身真的爽晒咁但我就真的酸难做到。唯有用第二啲方法令到自己松啦听一下啲轻松嘅音乐都可以放松嘅。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 来自 Beyond 的这首叫做喜欢你。早晨啊，时间接近5:43，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星期一至三咧就系我钱佩兴嘅，星期四至六咧就系钱佩佩噶。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持续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咧，持续系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系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噶。现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啦。整个礼拜嘅天气嗰个会气温嘅差别咧，都喺17至23之间，咁系最高有时系19度开始都有嘅。其实呢啲温度都几舒服啊，不过系湿度有时如果低啲咧，干燥咧，个身系嗰啲皮肤敏感嘅人咧就会较为辛苦啊。 天上有清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 随着我歌唱。

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早晨啊，时间是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现时气温是17度，今日最高大概23度。今日天晴干燥，朝头早咧天气系清凉，日间最高温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系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啊！ 大家好，早晨啊，我是邝明辉啊。一早起身咧，我第一时间当然去洗手间洗面刷牙啦。之余咧，我就喺洗手间里边咧，我就中意吊桑子嘅，叫醒我啲五脏六腑。吊桑子个好处就系咩咧？可以令到个肺咧可以即系有运动啊，可以扩阔我个胸襟。跟住咧，我就会慢慢去安排我自己嘅早餐。早餐食咩咧？我赞成系食一个麦片啊。麦片个好处咩咧？又可以降胆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有好多好处嘅。健康嘅早晨系食一啲清淡啲系最好嘅。最后咧，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清晨爽利。 每日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咁啊，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大家系又冇得出外啦，咁好多时啦，即系嗰一段时间又要 Zoom 嚟到上堂啦，真系望住个 mon 啊，望住个手机嘅机会系比较多啲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做一啲嘅调查啦，就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呢两年期间，大家喺即系各国嘅政府咧都收紧呢个防疫嘅措施。是限制社交距離啊，一啲嘅社交活動啊，等等啊，咁又係上堂嗰啲 Zoom 啦，頭先所講，咁所以最近有一個研究顯示咧，就係話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大部分受訪者使用呢個筆記型嘅電腦或者手機屏幕嘅閱讀時間咧，大增一倍啊！咁因此咧，有超過80%受訪者咧，都係患有呢個干眼症。咁佢嘅病情咧，亦都會對工作效率咧帶嚟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咁为咗了解干眼症同埋掌握佢嘅发病原因咧，香港大学眼科学系咧喺今年嘅九月份咧就展开本地首个社区性嘅全面干眼症嘅研究啊。咁啊，最近咧就刊登喺国际期刊嘅研究咧，就系喺旧年6月30日至到7月21日去进行嘅。负责嘅美国团队咧就用网上匿名系查咗有大概。是18岁以上的市民，另外根据受访者提供的用药等等的资料，就将它分为轻度、中度和严重的干眼症。最终388个合资格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就是有 80% 的受访者已经受不同程度的干眼症困扰了3年以上，而当中过半数的人曾经是诊断出是这个干燥症候群的。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眼睛是真的灵魂之窗，如果你觉得对眼有什么问题呢，就要去看医生了。 眼睛起教命，放油就没目标，眼睛起教命，找位找路不重要，眼睛起教命，似火烧，似穿梭，似在飘飘飘，眼睛起教命，放油就没目标，眼睛起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天气凉凉地，又或者寻日咧，或者同加埋之前咧，星期六日又唔需要翻工啊。学生哥咧又多数都唔使翻啦，除咗有啲系可能长短周啦吓。咁啊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会比较充实一啲嘅，充实得嚟咧，所以咧又会或者少攰嘅。咁加上天气凉凉地咧，都几好瞓，系咪唔好怨起身啦吓？都要醒噶啦，已经六点后啦。如果你平时差唔多呢个时候要起身，准备下翻学啊、翻工之前嘅嘢咧，差不多啦。咁一路咧清晨爽利，前辈陪住你共度呢个早上。今日嘅日子咧，11月6日。农历是11月初三星期一，时间6:09。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和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是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2月份第一个星期一，我嘅星期一嘅拍档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踏入12月份咧，都系开心嘅月份吓，因为有圣诞啊，同埋迎接新年啊，嗬。 系啊，咁啊，接近一年嘅尾声啦，好多人咧都会回顾翻咧，我哋呢年系做过啲乜嘢啦。咁我有时发觉咧，有时啲事咧就不尽人意嘅，有时有啲失望或者不似预期嘅。咁有啲人就会借酒消愁啦。咁我就唔中意饮酒。我就借相消愁，咁咧有时有啲问题咧困扰住我，我就会睇下摄影书嘅。 咁你睇边个嘅作品呢？ 自然景观摄影师 Ansel Adams 啊，嗱佢喺美国嘅一个国家公园里边影嘅相咧，嗱有瀑布啊、雪山啊、湖泊啊、山峰悬崖，就喺呢啲咧壮丽嘅大自然景物咧，帮我放松心情嘅。 咁我都相信艺术咧就真系有心灵治疗作用嘅。莫非你今日就系介绍呢个摄影师？ 系摄影师，不过唔系佢。我哋香港咧都出好多叻人嘅。咁咧嗱，今集咧我就要介绍一个香港仔，20几岁嘅啫，已经夺得咧唔止一个咧世界级摄影大赛冠军啊！自然景观摄影师 Kelvin Yuan， 佢首次咧嘅个人作品展览咧，嗱个展览咧就系咁样介绍佢嘅。 现年25岁，18岁自学钻研风景摄影。凭住飞鹅山拍摄的作品《野孩子追梦的世界》，获得2015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青年组冠军。其后不断精进自己摄影的风格，在2020年以一系列具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从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位华人获得国际风景摄影界最高殊荣2020国际年度风景摄影师大赛全球冠军，亦都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具启发性的风景摄影师之一。在2021年更被邀请成为这个国际摄影大赛评审。他曾经出任香港旅发局摄影顾问，现在是香港地质公园合作摄影师。他的作品而家展示在香港国际机场和各大官方平台，向海外推广本地自然景观。 Kelvin 这个展览展出40张顶尖水平的精彩作品，为观众带来香港和世界各地鲜为人知的一面。其中部分更是从来未公开过的，包括世界各地的山脉秘境和香港地质公园系列。Kelvin 本摄影集我都带了来。 哇，好大本，硬皮。 麻烦阿钱帮我形容一下这张地质公园的相。 你指定了这张给我看，那我立落去咧就望到系由一个海湾望出去睇日出日落嘅。Kelvin 咧佢就系身处喺一个 满布岩石层的小海湾里面，影出去对面海远处的日出或者日落。如果将这个小海湾比喻是我们人的上半身，那么心口的正中间呢就是 Kelvin 影响的位置了。而围着这个小海湾的岩石层呢，就好像伸出微曲的一对准备拥抱的手臂。两边的岩石层呢，就是左右两座自然屏风。右边的岩石层呢，一排一排的形状呢就比较有规律，有些呢好像是被扎住的一支一支圆笔咁。这座岩石层呢睇落去呢，我諗都接近有十层楼高啊。而左边的岩石层呢完全又不同，个形状参差不齐又矮好多嘅。大概呢就只有三四层楼高啦。至于 Kelvin 面前靠近水边的岩石，因为远处的阳光呢令到岩石呢就呈现古铜色。阿 Dan， 其实你睇呢一幅作品有啲咩准则㗎啦？ 嗱，鉴赏艺术品呢好多时呢我有两个准则嘅，亦都围绕两个问题。第一，作品本身的主题有乜嘢咁重要呢？第二，对我有咩关系，我会联想到啲乜嘢呢？ 呢幅地质公园摄影作品，你不如先讲讲个重点喺边度先。 Kelvin 拍摄嘅地方呢，嗰啲岩石呢喺地质历史上呢有特殊意义，非常罕有。 详细啲讲嚟听听啊。 嗰啲好似软笔嘅岩石呢，其实系叫做六角形岩柱啊。 呢啲六角柱几时形成㗎？ 1.4亿年前，九龙半岛东面的火山活跃啦，形成了今日西贡东部的自然风貌，还创造了世界罕有的流纹质凝灰岩六角柱。讲规模、遍布范围、岩柱大细，香港是比世界各地找到的，不论是台湾澎湖、英国北爱尔兰巨人提到，亦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啊，近在咫尺的西贡六角柱呢，是比世界其他地方找到的呢更大更广，成分呢亦都较独特的。 哦，原来西贡的六角形岩柱是这么犀利啊，唔怪之得有资格做世界地质公园啦。而呢张相又令阿 Dan 你会联想到啲咩呢？ 今日香港甚至世界各地受疫症影响嘅人嘅处境啊。 咁呢张相有啲咩景物令你有咁嘅联想呢？ 围绕住 Kelvin 嘅岩石层同埋六角柱啊，坚硬嘅表面，一方面好似系继承事实嘅历史，当然包括经济波动啊、战争啊、瘟疫等等，一定会不断发生，永无休止嘅。罗记话斋，变幻原是永恒啊嘛。大家咧应该沉着应战，小心行事，做足防疫措施。 咁呢啲岩石另一方面又会諗起啲咩呢？ 令我赞叹啊，不论潮汐涨退，风吹雨打，十号风球1000次、10000次，佢哋保持原状，就好似呢人类钢铁一样嘅求生意志啊。面对四方八面嘅挑战呢，我哋都唔认命，积极抵抗。 咁嗰个咸蛋黄日出日落又如何啊？ 为这个世界级罕有的地质公园呢画龙点睛，令我这个香港仔呢想起小凤姐呢一首金曲啊，其中几句歌词。 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经过 Dan 你的解读，加上小凤姐的几句歌词呢，这张地质公园摄影作品呢原来可以暗示振奋人心的讯息，从一幕自然景观看到人生哲理。好啦，介绍完这张相之后呢，你有另一张呢都是 Kelvin 的作品，是怎样的呢？ 这一张呢是这个展览里面呢面积最大的，描述呢世界最大的岩原，亦都是世界上其中一边呢最荒芜、最遥远的土地， 是不是在南美的玻利维亚那个最出名的岩原啊？ 冇错啦，就是沙拉迪乌尼乌尤尼岩沼啊！ 嗱，呢个咧就系其实举世闻名的天空之镜，在一啲旅游节目嗰度咧，我都见过好几次啊。大部分嘅相咧都系喺日头影嘅， 咁嗰度嘅夜景係比較少見，所以我覺得咧 ，Kelvin 影呢一張相咧，真係好特別啊！ 嗱，不如阿錢，你幫我形容一下呢張相咧，俾聽眾幻想一下。 嗱，首先立落去呢張相咧，就見到好似月半彎咁樣嘅形狀，中間嘅下低就有兩個人企咗喺度嘅。嗱，喺呢張相入邊咧，所謂天空之鏡嘅反光鹽湖咧，就只係佔據咗整張相嘅五分之一。咁其余嗰部分呢都係充满咗星星嘅夜空。咁呢个夜空中间呢仲有横跨夜空东西两边半圆形嘅白色星云。再细心啲睇呢，广阔嘅夜空呢绝对唔止係黑色喎，仲有无数嘅星星散发出嚟一啲光芒，令到呢个夜空呢好有层次咁散发蓝色啊、紫色啊，同埋白色嘅一堆堆光啊！咁喺天空同天空之镜盐湖嘅中间接触点，远处咧就有一团圆形嘅光，颜色咧就有啲似日出嘅太阳啊，不过咧就冇咁光。咁呢啲橙色嘅光咧系向外折射嘅，而呢一团橙色嘅光咧围绕住企喺盐湖嘅嗰两个人，即企喺中间位嗰两个人啦。佢哋咧就手拖手，右边嗰个人咧仲举起右手指住天空。 阿钱咧已经好努力咧尝试形容呢张相噶啦。如果都系幻想唔到嘅咧，嗱最好梗系嚟呢个展览现场睇啦。 系啊，真系影得好靓啊，值得一睇啊！我谂要影呢一张相咧嘅过程好唔简单。 唔计花咗至少20个钟咧，由香港搭飞机去到玻利维亚，再坐咧几个钟头车咧，去到呢个地方影呢一幕啊！喺现场捕捉咁珍贵嘅一刻，即系充满星星嘅夜空咧，本身咧已经系一件非常艰巨嘅任务啦。 系啊， 而展览里边众多作品咧，唯独是呢一幅咧有段文字介绍嘅嗱，究竟 Kelvin 系点样捕捉到呢一幕嘅呢？ 呢一类型嘅摄影咧，多数都系四月后雨季完结咧先至可以进行啊。如果喺雨季嘅时候影咧，根本就做唔到呢一幅作品描述天空之镜嘅效果。我哋等咗好多个钟，等到完全冇风，先至可以揿掣，用咗广角镜。而呢一张作品咧，其实系好困难咁将18张相连埋一齐。相里面正中间嗰两个人呢，其实系我嘅旅行同伴嚟㗎。初初去到呢个位置，众多星星堆起嚟嘅形状唔系太吸引㗎咋。哈，好好彩，越夜越有机，等咗几个钟，机会终于降临啦。喺半圆形白色星云下面，突然之间渗出橙色嘅光线。我立即叫那两个旅行同伴站在橙光的正中间拍了几张照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克服技术上的挑战，在一个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下先拍18张照片，然后将它们连在一起，造就了这件摄影作品。 Kelvin 强调影嗰一刻咧要冇风，我估系咧因为一遇到风咧，不论系几微弱啊，呢、这个盐湖嘅表面咧就会巢晒皮噶啦，做唔到咧反映天空嘅天空之镜嘅效果。 咁呢张相值得留意嘅焦点系咩咧？ 啊，当然系呢个盐湖啦。嗱，同上一幅相嘅地质公园六角柱一样啦，凸显大自然嘅壮丽啊！Kelvin 所讲咧，去到嗰度唔系立即影到靓相噶，要捕捉到最珍贵嘅一刻咧，需要无比嘅耐性，等等等。 系啊，你需要预好多时间喺度等啊吓。 系啊，嗱，啲星云咧唔靓唔影得，凉风轻轻吹，搞到平静如镜嘅盐湖起晒皱纹咧，又唔影得。好啦，橙色嘅光线突然渗出嚟，就叫两个朋友咧行过去影，等到盐湖咧表面完全平静，先至可以揿掣。整个摄影过程咧，值得我哋赞叹之余咧，仲暗示一个小小嘅人生道理。 咩道理呢？ 机遇系留俾有充足准备同埋勤力嘅人嘅，影张相揿个掣。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百分之一秒，但系背后嘅准备功夫啊，可能需要筹备好多个月，甚至好几年。 啊，我记得咧，中国跑手刘翔啊， 百一米跨栏用咗12秒88，打破保持咗13年嘅世界纪录，背后一定系用咗好多年集训啦吓。 啊，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就台下10年功啊嘛。 冇错啊，咁你又点睇呢张相咧吓？联想到啲乜嘢咧？ 呢张玻利维亚摄影作品咧，震撼之处就系撮合三件事物。 第一系咩啊？ 满布繁星嘅夜空啊。 第二咧？ 反映星夜嘅天空之镜。 第三咧？ 相里面嗰两个人。嗱，三方面咧能够结合咧当中嘅因由啊，所谓嘅近因同埋远因咧，如果要抽丝剥茧啊，出动到咧超级电脑咧都未必计到嘅。嗱，由地球大气层出面嘅外太空，至数以亿年形成嘅盐湖啊，甚至 Kelvin 同旅行同伴点样认识咧，点样计划影呢张相咧？多方面嘅撮合，呢张相咧先诞生嘅。整个过程咧就反映出咧，唔单止影呢张相系好奥妙，仲有大自然同世事嘅伟大啊！ 影一张天空之镜，我都真系好复杂吓。 1967年，传记式犯罪电影《Bonnie and Clyde》咧有句名言咧，准确地讲出咧我对 Kelvin 呢张天空之镜嘅相嘅感觉。Ain't life grand？ 生命唔伟大咩 ？Kelvin 两件摄影作品经过 Danny 嘅解读咧，我觉得好有深度啊！唔系强调大自然令我哋有几舒服，而系由香港六角形岩柱到玻利维亚盐湖，由 Kelvin 筹备旅程去到揿相机嘅时刻，种种嘅事物嘅形成都必须要有好多条件配合先得啊！ 是啊，出色的摄影作品甚至搞个展览啊，一切事物啊得来不易。 所以呢，几时都是做好你眼前的事先，要努力努力做好它。 尽人事后天意嘛。Kelvin 的摄影作品呢好有力地表现到大自然的复杂性和奥妙。望着 Kelvin 的摄影作品呢，睇嘅时候咧，无形中咧，成个人咧好似轻咗嘅。因为咧，相比广阔嘅地球同埋浩瀚嘅宇宙咧，自己同埋困扰自己嘅问题啊，变得微不足道啦。换句话讲，透过 Kelvin 嘅镜头捕捉嘅大自然景色咧，令我咧感到自己好渺小啊！ 哇啊，阿 Dan 你平时好有自信噶、哦，突然之间谦虚咗啊！ 进入广阔嘅知识领域咧，我认为咧，每个人只需要一张通行证。 咩通行证呢？ 谦卑啊！保持谦卑，世界通行。 咁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年轻嘅摄影师咧，佢敏锐嘅触觉都带佢去到世界各地，丰富佢嘅人生。 清晨爽利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早晨啊！讲起点解我咁中意摄影，其实最主要原因系我觉得摄影对我嚟讲系一个探索自己一个过程啦。我喺入边揾到自己人生嗰个意义。因为每一次拍摄去做不同类型的作品，可能我会去雪山、去沙漠、去一些荒岛。那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会解决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困难。那透过去解决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人生有很多自己一直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些可能性。可能我自己会走去学车、学独木舟、学会在山上怎样生存。这些不同技能其实慢慢丰富了个人生。我就发觉原来自己并不是单纯限制在某一个范畴的发展，原来人生有很大的可能性。咁呢个作品集入边咧，就展示出有40张嘅作品啦，系我过去7年喺世界各地度收集翻嚟嘅。咁当中咧，最想向大家去介绍咧，就系有一个系列咧，系香港地质公园系列。我好想大家睇完呢辑作品之后咧，就会慢慢去开始欣赏我哋嘅香港大自然啦。你就会发觉原来香港都会有世界级嘅地质嘅一啲奇观嘅。咁当你 compare 香港嘅景色同埋外地嘅景色嗰时候，就会发觉香港嘅景色并唔会比下去，甚至系更加靓。咁最后都系想带出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年轻人啦，有好多创意空间系可以发展啦。我哋都可以喺国际上啦 present 一啲好嘅作品，一啲好质素嘅一啲艺术嘅层面嘅东西出嚟嘅。咁所以我希望透过呢个作品展啦，令到更加多人咧去认识香港嘅一啲艺术文化啦，一啲艺术家嘅创作。 咁如果大家想去睇呢个摄影展览咧，有机会啊，系免费嘅添啊！喺上个月中咧已经开始咗啦，一路到呢一个月20号，每一日朝头早10点到夜晚黑10点，展出嘅地点咧就系尖沙咀广东道2A号1881地面展览厅。如果你想查询详细情况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236422602364222嘅。咁今日有咩歌可以配合我哋嘅话题咧 ，Dan？

国家奥运代表队完成三日访港行程，寻日离开香港之前，他们分别去到体育学院、理工大学分享心得。其中被称为苏神的百米飞人苏炳添话，他其实心目中的苏神是香港残奥运动员苏华伟。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屯门医院发生涉及心肌梗塞临床判断错误的事故，57岁的事主最终是不治的。而根据医管局公布的资料，事主的心电图检测是曾经显示异常，但是当值医生未有根据相关的情况及时诊断心肌梗塞。诊断心肌梗塞究竟要看什么因素呢？同埋心电图的变化又是不是容易和明显看得到呢？我们一会都会请来专科医生跟大家讲解。 香港药剂师学会调查显示，六成受访市民已经接种疫苗，未打的接近一半说不会接种。会长崔俊明认为病毒会变种，抗体亦都会下降，有必要打第三针加强剂，又说相信有必要每年接种疫苗。稍后听下崔俊明怎么说。 内地早前就提出要求全国的幼稚园大班明年新学年开始要推行入学准备教育，而当局还提出要严肃查处，提供这些学前班思维训练等等的这个培训机构的检测添和他们的监察噶，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就会同大家探讨下。 全球燃料价格持续上升，踏入冬季，好多要依赖天然气保暖嘅美国民众开支增加咗，政府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辅助。亦都有调查显示，疫情持续令到唔少年轻人要父母提供经济支援，或者返回老家同父母同住。全球连线会同驻美国记者了解情况。 日本一个4岁嘅小朋友同爸爸去钓鱼，咁点知咧就俾佢发现咗虾嘅新品种，结果咧仲获得国际生物期。